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专念。刚才的话已然听出来了，就对我们普通人，所以说就不要修。道理是这样的，我就不能这样了，懂了吧？就是不能生气，所以说不生气；不能打架，所以说我不打架。法律要求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啊。老师说了，道理说啊，让我们怒恨怨恼烦怎么对峙，所以要怎么样，这都是转念。你有的那个问题直接揪出来，直接打压他，就是在跟自己较劲儿，没有走这个圆转之路。你较劲儿是那样的人，你才能较明白，不是那样人较不明白，明白吧？你看那老师说，你说那老师你以前为什么不这么讲，你记住我以前是怎么讲的，我以前讲说你要不倒霉倒到家，记得不？过去讲的比这个狠，比这个狠，说你要再不听话，红尘这个老师就要出来收拾你了，老天爷就要拿你开刀了，我是这么讲的，是不是这意思？就是你还没有倒霉倒到份上呢，知道自己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过去是那么说的。其实这就叫死心，这就是死心，你不是死心吗？把你那个死心死了，你就死心了，死心就化性，明白吧？死心一死，攻心必生，攻心一生就奔着天性去了，这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但是这是需要机缘的呀，是不是？还是需要机缘啊，时时引导你到那一块儿了，你才能够啪算了，我这样吧，你才这样。所以人不能教化，人不能教化，是教化是解决不了人的问题的。但是孔子和老子，孔子和这佛陀都是行教化之路了，哎，他们都是知教化不行，但是仍教化。耶稣对不对？这些圣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懂，要不然不会有创世纪启示录这些啊，不会有启示录这些世界末日这些，不会有啊。他都因为看到了人，这真是欲望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佩服他们，就佩服这一点。大家其实也能想到，你看很多人跟我说，老师感谢您，我这么愚钝你还不舍弃我，很多人说这句话，尤其是在一些人已然经历一番事情之后，自己身心悔悟，然后才想，我这样的人老师从就一直就这么围着我转，启发我，没有把我舍弃我，他也是生的这种话。你如果有这种想法，你自己再想想吧，就是你那么混的人，还人家还围着你转，还跟你聊，人家又付出多少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对佛陀对孔子啊这样的圣人，其实不止他们二位啊，但是以他们二位为表率，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敬佩啊？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啊。那么这样的话，既然走不了转念，走什么？走什么？整体的那个转境啊，转换心境啊，懂了吧？转境啊，啊，我修自己的一个境。转境的话有两种修法，一种叫做风水式的修法，我用风水纯属不得已而说之啊，不得已而说之，就是大家一种理解。这个风水不只是这边的花花草草树树木木，是包括人文，包括人文风水，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家庭关系调理，你的这个自然化的调理是一体的，通过外境勾牵你，勾牵你的内在，让它动，让它动起来，这样的动，它的五行之道就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纯粹风水易经术数的那个五行之道了啊，那个术数的五行之道跟咱们这个有点，有些地方是不完全通的，因为在古代它确实是两种体系，一种是宗教的心性化体系，一个是道术的术数化体系，有相通之处，但是大部分是不容的啊。现在我走的是融合之路，我更倾向于心性的体系，把五行和术法拿到心性这里去讲啊，所以说在这里谈的风水呢，已然不是古代谈的那个风水了啊，已然走向的是我们心性的风水，明白吧？跟外在心与外在相合，这样的转啊，让外在配合着调整我们的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在的境，内在的转境，那就是你是小水塘就要变成什么江河湖海啊，你是小水塘就变成江湖海，你是孤峰独耸你就大成变成什么跃马平川，哎，修这条路。哎，说老师，您修转念我们都那么难，你让我修转境，听您一描述这个意境，天哪，这不更难了吗？错，这个往往很容易，因为它不是针尖对麦芒，不是立时立刻要见效。你要是老走那个转念，你会有挫折感。你老走对峙五次，对峙五十次，你会感觉完了，我没救了， 修行没用，我认命吧，我就这德行了，破罐子破摔吧，明白吗？就是你不能靠转念，你要是老做错事，老做错事，做的多了，你会发现我都知道道理了，我怎么也做不到，看来没用。很多我认识人就是这样，由于这个原因不修了。所有的宗教性的调理方法通通都是走的转境。算命呢，算命呢，都是转念，因为算命都集中于吉凶祸福，明白吧？在吉凶祸福之中说事。而我们宗教呢，走的是什么？不谈吉凶祸福，选善恶这两点，围绕着善恶谈福德、谈功德、谈境界，是不是？围着谈这个，它讲究的是平和的心境。我如何给你塑造平和的心境？如何让你的意念集中于阳或者集中于阴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懂了吧？他知道他圆转的道理，就不给你讲细节了。讲细节你做不到。我就给你转经，你看天天拜佛的人，天天拿着念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人，他不知道他一天做没效果，他一年做两年做就出效果。他天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在与那个佛的那个气场相合，与佛的那种音乐相合，那种心境相合，他就平和了。他没走转念，懂吗？转念做不到，转境却做到了，理解了吗？所以我才说讲道理没有用。有人跟我一聊天，我就说了，我说你得上道。上道啥意思？就是上这个道上来。因为靠你现在的力量和因缘，就我所看，你就没救了，懂了吧？转念做不到，因缘呢又处处拦着你，相当于前途全是障碍。你又不是刘翔，刘翔还有腿坏的时候，脚不好了，上不了战场，对不对？你又跨不过去，你说你咋办？没救，咋办呢？那你就慢慢修这个，修这个呢可以绕过去，别非走那跑道，行不？理解这意思吗？哎，我还告诉你你在走路，你自己却不知道，懂这意思吧？你已然在行了，这就是宗教。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看宗教，希望大家站在这个角度传佛法，明白吗？你要知道佛法的所用，你去传。别，为什么大家知道现在的佛教很迷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讲的这个道理，大部分人不知道了。就是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后就是越传越歪，越传越邪，就迷了，知道了吧？到最后就变成什么神神鬼鬼。